啊，净宗是横出三界，不需要经过诸天，啊，连死亡逃离都不需要，在人间寿命尽了，阿弥陀佛就接引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这叫横超，啊，不需要通过。 欲界、色界、无色界，不需要，快速，而且成就无比殊胜，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难遇难逢啊！ 啊，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佛法当中最难的是净土法门。我们这一生遇到了，这是无比的幸运。遇到了，一生一定要成就；不成就，太可惜了。不成就，你一世人生。 还在六道里头轮回，无量劫又无量劫，人不能没有志气。啊，这个法门修学非常简单，只要具足真正相信，信。 西方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48愿接引，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苦难众生就是六道十法界的众生，啊，一生圆满成就，到哪里去找啊？ 八万四千法门里头没有，无量法门里头也没有。啊，你怎么这么幸运？你这一生遇到了，啊，遇到了，错过了，那真叫太可惜了。 啊，一定要记住，我们唯一这一生能够修成功的，就是这一步。除了这一步之外，没有第二步。啊，《弥陀经》跟这个是同步。啊，16观经里面，前面是5观。 也不是容易事情。那持名念佛就是第16观，一定呢要依无量寿或是弥陀经来修学，能成就。啊，不但能成就，究竟这难得了，究竟是正德。 圆教妙觉果位，这叫究竟啊！多长时间？一生，这一生就真的，往生就真的。所以，地狱稀有，难逢法宝啊！这两句是称赞。 称赞的恰如其分，啊，没有一丝毫过分，啊，这个法宝就是佛说。 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净。这部经在一切经典里面特别是大乘它是什么样的地位，首先要明了它是无上殊胜，无上，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上面没有，它就是无上的，最高的。殊胜。一切法门，一切经教，都不能跟它相比。这个法门叫净土法门。这个法门人人都有份，这真稀有啊！确确实实，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这一生能遇到特别是遇到了下莲居老居士的会集本。遇到了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这个语言太殊无比的殊胜了。我们上一代的人看到这部经典的人不多，许多人没见到我们这一代的人有福报，无比的幸运呢，看到了。有没有看懂呢？这是关键的问题。真正看懂了，死心塌地，依教修行，我们这一生决定成就什么叫懂？真正懂得的，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法上印舍，何况非法。法是什么？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法我统统不学了，我统统放下了，我专学净土法。这是真懂了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信愿持名，一向专念，求生净土。我们的大事就圆满了。最忌讳的就是学得很多，学得很杂。把你的精神、精力、时间统统分散掉了。那就太可惜了。所以真正懂的人，世间法放下了。 出世间法也放下了，我就选这一门， 这是真实智慧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呢？ 啊，海鲜老和尚就是一句名号， 明心见性，其义自见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啊，所以真正明了，肯定是依教奉行，求生解脱。 啊，他还有别的念头，还想修别的法门， 对净土法门没搞清楚啊， 还有比这个高的。 啊，他怎么以为主？啊，不知道无量寿经是一切经教的登峰造极，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在华严之上啊，在法华之上啊，华严法华到最后都归净土，不归净土不能圆满成就 啊，所以我们要很冷静的来观察，你才真正能看到啊，你的心叫死心塌地，真诚到极处，恭敬到极处，你才能入门啊，这个经文你能看得懂，这个注解你能看得生欢喜心，那华严上说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一就是无量寿经，一切经啊，不但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论，这是一切，这一部经就是一切经，一切经归纳起来就这一部经，读这一部经就读了一切经啊，在这一部经上开悟了，一切经全开悟，障碍就没有了啊，要多少时间？我想十年够了我们的十年过去了，还是原地踏步，多么可惜啊，从今天起再发心再个十年，如果十年没有成就还是原地踏步，那就是只好再搞六道轮回了，等往后的缘分，往后的缘分是无量劫之后啊，这个法门一切众生男女老少贤愚不小，只要你肯学，你这一生就能成就啊，这一句佛号是一切诸佛如来究竟方便圆满的方便啊，方便到极处了，你得到这个方便了，你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我们把这些搞清楚搞明白，才真正知道净宗法门的宝贵啊。 方法非常简单，真正耐心，遇到之后真正能够依教修行，没有一个不成就，而且是圆满的成就。啊，像海贤老和尚，一生就是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他什么也不知道，就这一句佛号，把清净心念出来了，平等心念出来了，觉念出来了，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圆满的成就。啊，他告诉别人呢，工作农耕不爱念佛，佛号没间断的。白天佛号不间断，晚上睡觉佛号也不间断。啊，他说有时候睡着了，啊，就会有人在他耳边告诉他：“快起来，快起来，念佛了。”他有感应，啊，真的佛菩萨照顾他。做好榜样给我们看了，啊，为我们证明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48愿度众生是真的，不是假的，让我们对经藏升起坚定的信心，啊，坚固的愿心，决定走这条路，决定走得通。啊，他给我们提出了保证呢。这部经书《大乘无量寿经》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书。我们能够依教奉行，啊，经可以念，依教奉行就是心愿念佛就行了。啊，这个念佛要练，不能把它丢掉。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心里就一句佛。啊，干什么事情都不要放在心上。为什么？我们的目标是要清净平等觉，放在心上就是染污，不善的、负面的是染污，善的、正面的还是染污。啊，正面的果报是三善道，负面的果报是三恶道，三恶道染污，三善道也是染污，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世间名闻利养七情五欲统统要放下，这些东西你不放下，障碍你往生，啊，让你这一生的功夫全功尽弃，那就错了了。啊，不可以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生无量智慧。阿弥陀佛是我们的真心，阿弥陀佛是我们的自信，像贤公老和尚说，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啊，他的根是阿弥陀佛，我们每个人的根统统是阿弥陀佛， 一时一刻离开啊，把这个根照顾好。不念佛，那就是念其他的，念其他的都是功过，都是造业。总不外乎善念、恶念、无记念。无记是无所谓善恶，我们现在要去悟啊！喜欢作文的人，真正持戒念佛，喜欢作文，他不能往生。来生呢，还在人生，遇到佛法呢，继续再修修，这可缘分呐！如果没有缘分，可能单好是好几世，乃至十几世、百世、千世不一定，因为不知道你到哪里投胎去了。投胎在那个星球上没有佛法，你觉得空过啊，想一些吃福。这个精进人念佛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之菩萨，不一样啊！差别太大了，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是从理上讲的，理上是一点的没错。法门必须要一门深入，无论哪一门，一门深入就对了。古学多闻呢，那你就错了。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这个路广学多闻，就是我们今天一般人，绝大多数的人都走这条路。所以我们看到有人迷失道路，走这条，不足以为奇，正常现象。为什么？他受大众的感染，什么时候他才能回头？他什么时候真正觉悟到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他就回头。为什么修行？修什么自己要知道。这个最高的指导原则就在本经的经体上，写得非常清楚。学佛修的是什么？清净平等处，清净心，这从古德上讲的，清净心阿罗汉证得的，平等心菩萨证得的，这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佛证得。那么你自己要去想一想，你就试试看，广学多闻 你能得清净心吗？比世间人强一些。世间人烦恼习气没断呢，啊，你能够把烦恼习气断掉了，清净心现前了。记住，见思烦恼的习气断了，才能证得虚脱幻空，啊，最高的证得阿罗汉空。阿罗汉距离化身菩萨非常遥远的，那么遇到这个法门，一门深入，信愿持名，一向专念，一生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就是化身菩萨，一生成就啊，虚脱还要证得阿罗汉，天上人间七死往返，多长时间？人间时间不长，天上寿命长啊！啊，忉利天距离我们很近，忉利天的一天，人间一百年。啊，我们在人间活了一百岁，在忉利天上是一天。啊，忉利天的寿命，一年也是365天。寿命是1000岁，你去算吧。啊，人间的寿命到了升天，天上寿命到了又到人间，这样人间天上七次往返，证阿罗汉果。啊，证得出果之后，你决定不会堕三恶道，你在六道里就是人天两道。跟极乐世界不能比，极乐世界的小业障靠佛力，阿弥陀佛加持，此地消业障凭自力。我们要有智慧，要细心观察，遇到这个法门不容易啊！稀有难逢啊！你的运气实在太好了，你怎么会遇到啊，遇到之后还怀疑，还不相信，还喜欢涉猎其他的法门，认为还有比这更好的方法，错了，大错了。我们要修善财，善财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的，当中经历无量法门，那个五是三禅代表无量啊，不为所动， 对念佛求生净土增长信心，坚固了愿心。如是见一个想学一个，见异思迁，这个人完了，这个人真叫福薄啊，一门都不能成就，还是薄地凡夫，原地踏步，一步都没有跨出去，你说这多可怜。所以初学老师太重要了，要遇到真正老师教给你，你能听话，你能真干，你会得受用啊。你不能听话，不能真干，老师一般对你是结缘，跟你结个法缘，你跟佛结个法缘，为什么？你这一生不能成就，净土的殊胜无与伦比啊。一句佛号能帮助我们证得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即生成佛。想不想一生成就？想不想往生净土？要是想，不难。真心切愿，一向专念求生净土，个个都能成就啊！纵然过去造了很多罪业，不要紧。这一句阿弥陀佛经上讲的我们要相信，念一声佛号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你要相信佛不是说大话，不是欺骗人，句句都是老实话，相信的人有福了特别是生在先前这个时代什么都不要想不要受社会这些变化所干扰所影响无论什么境界，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通通都是一句阿弥陀佛，万法归一，一就是这一句佛号一切法通通归到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代替一切法，你心就清净，念佛功夫就得力了你要是还是受外面境界干扰还放不下外面境界，你的功夫怎么会得力不得力，那古人讲的只是阿赖耶里面落一个念佛的种子，作为他生后世遇到缘继续再干的这个好处 啊，这一生不能成就，这一生要成就要放下，万缘放下啊，也就是我常常劝勉大家的，不受外面环境干扰，外面环境一定来干扰，干扰随缘。那你说好很好，那你说不好也很好，一切都随缘。随缘怎么叫随缘？不着相叫随缘，着相不是随缘啊，着相就造业，无论是善法是恶法，只要着相，着相是你把这个放在心上，这叫着相。那阿赖耶是有善有恶，着善的相，将来来生生三善道；着恶的相，来生果报是三恶道，你决定逃不了啊！啊，怎么就不着相呢？不管它是善是恶，都不要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不放，这叫不着相。啊，那你心里着的相是阿弥陀佛，念念都是西方极乐世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决定的是，啊，什么叫功夫？功夫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能放得下。那每一天能吃得饱穿得暖就够了，不要把明天事情放在心上，不要把明年事情放在心上，它还没到啊。放下万缘不是不工作了，照样工作，照样穿衣吃饭，一桩事情也没少啊，怎么放下呢？心里头不着相，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一切时一切处不要忘记阿弥陀佛啊，所有一切善业恶业都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可别认真了。什么都好，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功德就是不把外面境界放在我心上，这就是功德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那叫专修净土，决定往生，不难啊。啊，不容易得人生啊，我们今天已经得人生了，要知道宝贵呀，人生太难得了。啊，得人生的好处，容易觉悟。书生太愚痴，不容易觉悟。啊，魔鬼地狱太苦，苦到让你没有办法觉悟。啊，天人享乐。享乐就迷了啊，对修道这个事情呢，他不愿意干了啊，人道苦乐参半， 苦多乐少，容易就得有人提醒，没有人提醒不学佛啊，有人提醒这是缘分啊，但是自己必须有善根有福德啊，遇到善知识能接受能信能修能证，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看海鲜老和尚，这人本性很好，老实听话正干啊，凡是这样的人都会有成就啊。那么我们比这种人比不上，他那个根基不是一世二世三四五世扎的，至少十世以上啊。在佛经里面告诉我们，对这个佛号能深信不疑，真心真愿，这一生决定往生啊。这是什么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在这一生当中得无量诸佛如来的加持，你才能信，你才能发愿，不是凡人的，凡人哪有不动摇的啊？所以修这个法门，见到别的法门动摇，一点都不稀奇啊！一万个人当中能找到一个不动摇，那就不错了。啊，9999个碰到这个情形都会动摇。啊，这个根我们要注意。啊，现在最困难的是根没有了，如何扎这个根？啊，根一定要从弟子规扎起。我们要不虚心，我们小时候没扎，现在学来得及补习，把这个根补出来啊，把我们这个基地啊，基础像盖房子一样，这个是地基啊，不够坚固，我们来加固永恒，把它补足啊，往后就一帆风顺。不补足，遇到境界心情会动摇啊！要记住佛所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那个法门不如我这个，没这个道理，绝对是平等啊。问题呢，你能够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就成功，无论哪个方面啊，你不要动摇啊。我修地藏法门行不行？行，你只要一门深入啊。我学基督教行不行？行，你能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你会得定，你会开悟啊！你把你修学的回向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啊！学佛，这是经路最快速的一条道路啊，净宗法门之微妙，净宗法门 成就那么快速，等于说他保证你成佛。那他的方法是，就是叫你支持命好。啊，众生喜欢执着，是处是法全放下，你就支持这一句阿弥陀佛。这句阿弥陀佛与是处世间法都不相应，它只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相应。你念它，等于说直接跟阿弥陀佛建立关系。妙在此地。所以你真明白了，那我们就可以肯定承认诸佛说的不是我们自己编的。大乘佛法当中，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所修所证所传之法，第一法就是心愿持名，往生不退成佛。升起娑婆世界众生的根基。没有一个人不成就，不成就的是他善根福德有问题。为什么他不相信？他怀疑啊，他不能放下。要信，要真信，怀疑吃亏的自己，不怀疑啊，遇到之后一生不改变，没有一个不成就。啊，有同学问我，欢喜的时候念佛，苦恼的时候怎么办呢？遇到苦恼的事情，遇到灾难的事情，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把你的法喜念出来，肯定会念出来。为什么？记住经上这一句话，要用得上，常常用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社会上千变万化，这个相你看到了，你听到了，一定要晓得虚妄。这相在哪里呢？相已经过去了。过去再不回来了，昨天能把昨天找回来吗？上午，这能把上午再找回来吗？找不回来了，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全过去了，过去的再不回头了，你还去想它干什么？想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能看到过去。没有了，在我们这边看不到。为什么？我们这边是阿赖耶，阿赖耶生灭法，他回不了头。到极乐世界不生不灭，到极乐世界时空没有了，那你就能看到过去，也能看到未来。看到过去你也不会悲伤，顶多叹一口气，迷惑颠倒啊，迷了才会干错事，才会受恶报啊。 那觉悟了就不会了。啊，是别当真。啊，一定要守住自己，清净、平等、求，就对了。这是真正学佛人。一切诸佛教学的总目标就是这一句啊，离苦得乐。苦的根源是六道啊，堕落在六道里面，那苦不堪言呐。六道里头能生人天，这是很侥幸，很稀有，很难的。啊，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善途啊，啊，佛在经教上教导我们，宇宙事实的真相是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句话我们要记住。啊，心清净。就先净土，先染污就先秽土，先善先三善道，先恶再先三恶道。外面境界总是随着你的念头在转，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念头重要。念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之所受，都是自己造的，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呐。六道凡夫太苦。救济的方法有啊，很多，很不容易啊。啊，只有一门，很容易，又很快速。啊，纵然造作，无逆失误，你那口气没有断，就有救；断了，没救了。这一口气没断，劝他念佛，他要真肯接受了，临终的时候一念十念都能往生。这个法门可得了吗？还有哪个法门能比这个更殊胜？找不到了，没有了。佛法难闻，净土是难中之难。像夏莲居老居士这种回去吧。那黄念老的这个脊柱太难得了，啊，了解事实真相，决定身心起源求生净土，什么力量都没办法改变它，像海鲜老和尚。 真搞明白了，真搞清楚了。这个法门稀有难逢，无比殊胜。一句佛号，刻骨铭心，他保证你到极乐世界。我们这些凡夫，要知道神稀有相啊，稀有难逢啊，我们今天逢到了。善根，什么叫善根？真心叫善根。净土三字两第一个信，没有丝毫怀疑，第二个福报福德，福德是什么呢？真愿意到极乐世界去，这人大福报啊！他对这个事情还留念，不想去，没福报啊！他只有那么一点小福，在这儿想他就满足了。念佛求生净土，事出世间第一大福报，第一大智慧，接触到就欢喜，因为这三样在一生当中同时具足，那真不容易。几个人能居住这三个条件？善根、福德、因缘。真实智慧，现。真实的福报，愿生净土，事出世间第一大福报啊！为什么？你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了。这世界上70多亿人，哪一个人能成佛？为什么不能成佛？善根福德因缘不足。修佛的同学有没有？有。念佛的同学有没有？有。不足，只有几分而已。如果我们说60-70分即可，他有1分2分。所以难啊！那我们的人生闻佛法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是信愿持名的先决条件。如果你这一生不得人生，白来。听不懂佛法，依旧要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没有止境，没有边际， 你要搞到哪一生哪一界，才有一次我机会碰到了。我们也是多生多劫，这一生碰到佛法。